阿弥陀佛。很快哈，两个月一下就过去了。请先看讲义一的第一页。那么第一项，这个唯识学解说佛教中的四大论题。在佛教中呢，有四个论题啊。那么每个学派呢都有做解答，但是呢，大部分都解答了一部分，并没有完全的解答。那唯识学呢，对于这四个大论题呢，都做了一个完整的论述，来解答这四个问题。那第一个论题呢，是什么是有情轮回的主体？这个印度的外道建立了实我，作为有情在生死轮回中的主体。那么佛教呢，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实我的存在。佛教依佛所证的真实义，建立了无常空无我的教法，并且呢，安立了由业力的显现形成五蕴的假我。这个假我呢，又因为杂染的烦恼而造作业力，也就由这个惑业苦的轮转，解说了有情一生又一生相续不断的生死轮转。可是在生死轮转中，如果没有这个实我作为主体的话，那么什么是轮回的主体？如果要说没有轮回的主体，那么业力形成之后，在没有现行前，这个业力储藏在哪里？那么又提出问题，为什么我造的业力是由我得果？我的业力和其他的有情所造的业力不会混乱。那如果有轮回的主体，那这个轮回的主体是什么？是不是能够符合佛说的无我的圣教？这是第一个论题。那第二个论题呢，是什么是业感功能？那么既然佛教提出了由烦恼造作业行，那么由业力为因而感得五蕴的苦果，那么就必须要回答什么是业。业在没有得果之前储藏在哪里？这个业力如何的成熟，如何得果？业力在没有得果之前，会不会自动的消失而不得果？业力是常还是无常？业力的性质会不会改变？比如说由造善行而成就的善业，会不会将来感得不善的果报？这个是业感功能的问题。那第三个论题是什么是有情执取的根源？既然说由烦恼而造业，什么是烦恼？烦恼会不会改变？烦恼的根本是什么？那么有情在前六世停止作用的时候，烦恼是不是会因此而断灭，不再升起？如果烦恼会再升起，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件事情？这是第三个论题。第四个论题呢，是有情如何转染成净？如果是由惑业苦形成有情生死轮回， 那么友情是否能够脱离这个生死轮回的苦？如果能够脱离，要如何才能脱离而转染成净？这是第四个论题。那么唯识学呢，解答了这四大论题。第一个，关于轮回的主体，唯识学呢建立了第八阿赖耶识作为轮回的主体，而每一个有情都具有自己的阿赖耶识，有情造作的业力就储藏在自己的阿赖耶识中，由阿赖耶识摄持这个业力，所以业力不会断灭，业力呢也不会紊乱，不会我造业你得果。同时呢，这个阿赖耶识呢是刹那生灭的，它是无常法，所以呢不同于外道建立的实我的常法。阿赖耶识呢是相续不断的，所以阿赖耶识也不是断灭法。阿赖耶识它本身不能决定哪一个业力来得果，它只有储藏的功能，所以阿赖耶识它不是主宰者。因此阿赖耶识作为轮回的主体是符合无我的圣教的。第二个，业感功能，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性的，它能被七转世熏习，然后呢摄藏了七转世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业力。这些种子呢由于有情爱烦恼的现行来滋润它，使它增长成熟，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种子就现行得到果报。同时呢在现行得果的时候呢，又熏习了阿赖耶识，成为新的业力种子。那由这种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有情因此生死轮转不绝。那业力种子储存在阿赖耶识中，由阿赖耶识摄持，所以在没有得果之前它不会消失。那业种子它本身是刹那生灭无常的，业种子它不会改变性质，它不会有善恶的改变，这个种子呢也不会由有漏的种子变成无漏的种子。那么又当有情第六意识现行的时候，所造作的善的业行、恶的业行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善恶业的种子。那么当有情的一期生命终结的时候，由成熟的业种子作为增上缘，就引领有情的阿赖耶识得到新一期生命的一熟果。这个就是业感的功能。第三，直取根源，唯识学里建立了第七摩挪识，从无始以来此摩挪识呢与第八阿赖耶识横行不断，俱时升起。而摩挪识呢又直取第八识见分为我，这个染污的摩挪识有具真性的我执与法执，这个就是直取的根源。又摩挪识它非常的深细，所以识的本身及直取都不易被我们所觉察到。摩挪识呢又是第六识它升起的所依根，所以第六识呢也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而第六识呢又是前五识的分别所依，所以我们也说前五识也有直取性。那唯识学建立了烦恼心所和心识具行升起，在前六识不作用的时候， 第七世仍然有四个烦恼心所同时升起，所以烦恼不会因为前六世不作用而断灭。那等到前六世再升起的时候呢，那么仍然有烦恼相应，这个是建立了执取的根源。第四项转染成净，有情的转染成净由见闻佛法开始。有情本有三圣圣道的无漏种子，依附在阿赖耶识中，那么由于见佛闻法，便可以经由闻、思、修三种智慧引发三圣圣道的无漏种子现行。那么从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道位、就近位以及菩萨的十地圣位，或者是二圣的四种果位，这个过程断除了有漏的杂染种子，最后成就无学位的就近果位。那么在这个转染成净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修习止观法门，所以转染成净的中心就是修习止观。这个讲解了佛教中的四大论题。那么上次呢，讲解唯识二十论最后一堂课，我也讲了这四大论题。那么讲完四大论题呢，其中我有讲到大智度论，说只有讲解义理及菩萨的大心，没有详细的讲解止观的修习，所以最好不要学习智度论。这句话呢是有语病，因为呢上次上课最后呢剩下的课程不多，为了凑这个时间的长度，所以就加上了讲这个四大论题这一段，但是后面的话没讲，就留到这一次讲，所以就造成了没有讲清楚的语病。我现在解释一下，智度论是龙树菩萨的著作，龙树菩萨在我们中国称为八宗之祖，所以他的著作当然要学，并且呢我们讲这堂课所用的原册书呢也多处引用大智度论的解说。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大智度论，它是龙树菩萨造来解释般若经的论点。那么般若经根据我们要讲解的解深密经第五品无自性相品，佛说般若经的时候呢是属于第二期教法，是属于隐密教。什么叫隐密教呢？就是佛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呢，他所教化的有情是大圣种性的立根人，所以呢这些大圣种性的立根人听佛说法，佛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这些人听了以后呢，自然就能够理解佛是依着三种无自性性来解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道理，不会出错，这是立根人。可是呢顿根的众生听了这句经文的话，不详细解释清楚，就可能会了解错误而堕入了恶取空见，也就是堕入断灭见。所以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佛就讲解解深密经，明白的解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意义，这个是属于佛说的第三期的了义教。了义就是明白解说的意思。那么这一期教所化的有情是一切种性有情， 所以大智度论解说般若经也是依佛的隐密教解说无自信性，并未作第三期了义教说，所以顿根的人呢不容易了解。但是呢另外说呢，如果讲解大智度的论的人，他曾经学过唯识的了义教，那么在讲解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因为他知道要讲到皆无自性的时候，他知道要依照什么三无性来解释，就不会有问题。那同时呢在法云寺佛学院呢，我的师父妙净长老他曾经做课程的安排，也是先学习唯识的教义，再学习般若经的教义。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因素。你学习了了义的教说以后，你再看般若经的时候呢，就不会堕入什么空间，你就会按照佛说的了义说来了解他的道理，你看隐密教的时候就不会误解了。那么再从修习止观来说，智度论并没有详细的解说修习止观的方法跟次第，这个是因为龙树菩萨的时代离佛世还不是太远，佛涅槃了以后呢，佛法没有灭，还有很多圣人，所以呢传承修学止观的方法没有流失，因此在那个时代呢，你只要讲解义理，把义理讲清楚，作为修止观的所观境，那么就可以修习止观了。那么龙树菩萨再过了几百年以后呢，到了无着菩萨的时代呢，对于修习止观的方法就必须要再努力的提倡，大家才知道怎么修习止观。所以呢瑜伽师地论在声闻地讲解修止观行，到了后面菩萨地呢他就不讲怎么修止观了，他直接讲什么真实义品，就是你在修止观的境是哪里，那方法就在声闻地里面，前面讲过了。所以呢讲解智度论的人呢最好学习过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他对于如何修止观呢在讲解智度论的时候呢就能够讲解清楚。所以呢智度论要学，但是有风险，有风险，最好呢有学过唯识作为基础，知道佛说的了义教，或者是讲解的人他有唯识的基础，知道佛说的了义教，不然的话自己去学习的时候不知道了义说是怎么样，那可能会误解他里面讲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意义。同时呢学了义理不知道修习止观的方法，那么也不能够修习止观。所以上次要讲的就是后半段这边没讲，那现在把它讲解清楚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这是讲义一的第一项，唯识学解说佛教中的四大论题。然后呢请看第二项解深密经的四种意义，请参阅我们今天发的图表的图一。解深密经四种意义， 在《大藏经》中，《解深密经》共有四种不同的译本，我们依年代的先后把它分别排列出来。那么是第一，称为《相续解脱经》；第二，《深密解脱经》；第三，《解结经》；第四，《解深密经》。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四部译本。第一部《相续解脱经》的翻译者是求那跋陀罗，意义翻过来呢，就是功德贤的意思。他是中印度人，精通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那么在中国南北朝的南朝刘宋时代，元嘉十二年，就是西元435年的时候呢，他由海路来到中国。那么刘宋的文帝呢，引请他到齐桓寺翻译经典。求那跋陀罗呢，曾经在刘宋大明七年，就是西元463年，奉孝武帝的敕令去祈雨，而感得甘霖普降，有这么件事情。那么他弘扬大乘佛法，所以呢被人称为摩诃衍，摩诃衍就是大乘的意思。相续解脱经翻译的年代是刘宋的文帝元嘉年中，西元443年至453年之间。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南北朝呢，南北朝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很多都信佛教，都信佛教，但是他们为了保持权位，都没有少杀人，都没有少杀人。那么呢，也由于他们信佛，最后呢，造成了寺院跟政府来争利益。寺院呢，占有大量的土地，还有铜器。那么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办法耕种，或者是农民为寺院耕种，然后把所得的利益归于寺院，所以寺院就很有钱。那么他们又拥有大量的铜器，这个铜器就是财货了，所以当时的寺院拥有大量的财产跟仆人。而且当时因为信佛的原因呢，出家的僧众很多，而使得呢青壮年的生产力流失了。而且当时的僧众呢，他们享受的待遇是远超过当时国民的待遇，所以很多人愿意出家。那么这么许多因素呢，就造成了社会上的问题，让政府没有足够的财税的收入，使得政府最后要打击佛教，把寺院的钱财收过来。所以呢，当时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也灭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刘宋的孝武帝，他也曾经下诏灭佛，但是呢还没能执行呢就取消了，所以使佛教呢逃过一劫。所以说佛教有太多钱也不是好事，但是呢也不能没有钱，因为什么，寺院的僧众需要生活，也不能没有钱。但是太多的钱就会造成什么，寺院本身的问题，造成社会上的问题。 而且钱太多了以后呢，寺院本身失去了寺院本身该有的功用。寺院的建立不是拿来做善事的，寺院的建立是给出家人学习佛法的，让出家人有一个安住的环境，能够学习佛法，依法修行，证入圣道，这是寺院的成立的目的，而不是去取得大量的财富，去取代政府的功能，去做什么社会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那么相续解脱经呢，只有一卷，分成两品。初品呢，名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就相当于解生密经的第七波罗蜜多品。那么后面一品呢，名为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相当于解生密经第八如来成所作事品。所以求那跋陀罗译的相续解脱经并没有包含解生密经全部的内容。那么第二部生密解脱经的翻译者是菩提留支，意义呢是道希，道德的道，希望的希，或者是觉希，觉悟的觉，希望的希，又称为觉爱，觉悟的觉，仁爱的爱。他是北印度人，也是遍通三藏的经典，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西元508年到了洛阳。那么宣武帝呢，令他住在永宁寺翻译梵经，他与勒那摩提共同翻译了十地经论，而他被尊为中国的地论宗之祖。那你看大藏经里头呢，有另外一位叫做菩提留智法师，这个智呢是智气的智。那这位法师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到长安，住在长安的佛寿济寺翻译经典。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不要看他的音相近就认为是同一个人。那么生密解脱经翻译完成的年代是后魏的延昌二年，西元514年。后魏就是南北朝的北魏，为了跟鉴别于三国的曹魏，所以称为后魏。那这一部经呢，有五卷十一品，经文完全翻译。这一部经的续品第一，相当于解生密经的续品第一。那么本经的圣者善问菩萨品第二与圣者谈无劫菩萨问品第三，圣者善清净会菩萨问品第四及慧命须菩提问品第五，共四品，相当于解生密经圣义地相品的第二。那这一部经的圣者广慧菩萨问品第六就相当于解生密经心意事相品第三，那么圣者功德林菩萨问品第七相当于解生密经一切法相品第四，圣者成就第一义菩萨问品第八相当于解生密经无自性相品第五，圣者弥勒菩萨问品第九之一及之二就相当于解生密经分别瑜伽品第六，那么圣者观世自在菩萨问品第十之一及之二就相当于解生密经的地波罗蜜多品第七，圣者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问品第十一 相当于《解深密经》如来成所作视频第八。那么因为本经是完全的翻译，所以可以作为学习《解深密经》参考的对照读本。这是第二部《生命解脱经》。那么第三部《解结经》的翻译者呢，是真谛三藏，他是西印度人，在南朝的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来到中国，刚好碰到呢梁朝的侯景之乱，所以真谛三藏呢就在中国到处流离。那么虽然流离各地呢，但是他翻译经典并不间断，所以他是佛教的四大翻译家之一。那么他翻译的《摄大圣论》以及《摄大圣论世亲释》是南朝的摄论学派主要理论的依据，所以真谛三藏呢也被后人尊为中国的摄论宗之祖。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些祖师都是后人追赠他为祖师，不是佛亲自授记说他们是祖师的，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这些祖师的话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不可以作为圣言量的依据。那么《解结经》翻译的年代是陈朝的宝定年中，大约西元557年至569年之间，而《解结经》呢只有一卷，共四品，就是不可言无二品第一，过觉观净品第二，过一义品第三，及一味品第四。这四品相当于《解深密经》圣义地相品第二。那么《解结经》又在不可言无二品最初的前面呢，有加上如是我闻等的通序的文，又在最后的一味品之后有加上流通分的依教奉持之文。这个加上的流通分之文呢，相当于《解深密经》地波罗蜜多品第七最后的流通分之文，他只取了一部分的流通分之文加上去。那么第四部《解深密经》的翻译者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呢也是中国佛教翻译的四大家之一。那么在玄奘法师之前所翻的经典称为旧译，从玄奘法师之后所翻的经典称为新译。解深密经翻译的年代是唐朝贞观二十一年，西元647年，在弘福寺译出。那么本经呢有五卷八品，就是序品第一，圣义地相品第二，新义事相品第三，一切法相品第四，无自性相品第五，分别于解品第六，地波罗蜜多品第七，如来成所作事品第八。我们这一次讲课，那么课本呢就采用玄奘法师翻译的《解深密经》。科判呢，依指法云出版社制作的科判表。那么这一次的课本跟科判的整理跟制作呢，有这个陈信军居士、林冠廷居士、林素丽居士的帮忙，我们在这边谢谢他们。那么在讲解的时候的注释呢，依唐朝的圆策法师的注疏为主， 原册书呢，新文风有出版，但是呢，缺了卷35到卷40，缺少了6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呢，也有印《解深密经》的原册书，并且呢，补上了所缺的6卷，而且呢，有加以断句，比较容易阅读。可以跟他们请，不用钱。那么这个断句中呢，虽然有一些错误呢，但是呢也不多，错误不多，所以可以用。那这个原册书的著作者原册法师呢，是新罗国人，就是现在韩国那边。他15岁的时候呢到中国游学，在唐朝贞观年间呢住在京城的西明寺，所以称为西明原册。他曾经参与玄奘法师的翻译经典的事业。那么根据榆林坡居士所著的《唯识明相心事》中有提到，原册的唯识学是属于真谛三藏摄论一系的传统。但是呢，原册呢也有和玄奘法师学习。那么窥基法师是传承玄奘法师所教的护法一系的唯识学，所以原册法师跟窥基法师在唯识理论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用他的著书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注意一下。但他在想到用到护法宗的时候呢，他会写这是护法宗的，他也讲。那么这个是第二项，解深密经的四种意义。那么再请看到讲义一的第3项，汉文注释。那么这边找到12种，当然可能有更多没有找到。第一个解深密经书，唐朝的原册法师著，我们前面简介过了。第二个解深密经注，唐朝的顿伦法师著。顿伦法师呢又称为道伦法师。解深密经的第2品到第8品被收入瑜伽师地论第75卷的一部分至第78卷。那么顿伦法师在撰写瑜伽师地论记的时候呢，也就注解了这一部分。那么近代人欧阳健把他的注解呢编辑出版，叫《解深密经注》。那第3个呢是《瑜伽师地论科据批寻记汇编》，卷75一分至卷78，韩清净科记。韩清净居士呢在汇编瑜伽师地论科据批寻记的时候呢就曾经注解了这一部分，所以这也是可以参考，但他们的注解都不多，都不多，不像原册法师注解这么多。第4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略释韩清净注，这个是学习分别瑜伽品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师父呢妙净长老在1994年底禅49讲解分别瑜伽品的时候呢，就利用它作为参考书。那时候我是师父的侍者，师父也对我讲解说这一部书的重要性，所以这部书是值得读的。第5解结经真谛义欧阳健集，欧阳健将原册书还有一些文献中真谛三藏对于本经的一些观点把它采集起来编辑出版，新文风有印这一本书。第6解深密经语体释 演培法师住。演培法师在民国37年上海的玉佛寺为佛学院的高级班讲解解奢密经，而完成了这一本书，由天华出版公司印行。第七，解奢密经讲义，唐仲荣著。这一本书呢，对于解奢密经每一品中它的文义有提纲挈领的讲述，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印行。这个唐仲荣居士呢，他在16岁的时候生病，然后呢两个眼睛就盲了。虽然眼睛盲了呢，他就以耳代眼学习佛法，精研佛典。他曾经在四川佛学院呢主讲唯识的课程。第八是解奢密经册书捷要，罗实宪捷要。那这一本书将解奢密经的原册书做了重点的捷要，那么由罗实宪弘法基金有限公司出版。那第九呢是解奢密经导读，赵国森著。那这一本书将解奢密经圣义地相品、心意事相品、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这四品做了注解。十是白话佛经解奢密经，赵定华译著。本书呢将解奢密经做了白话文的翻译，并且有名词的注释，是联经出版公司印行。十一呢，解奢密经密义谭希勇著。这本书是依如来藏义来解说解奢密经，由全佛出版。十二，解奢密经讲述 MP3 圣义地相品、一切法相品、分别瑜伽品，妙净长老讲。我师父妙净长老呢对这三品呢做了详细的讲述，由法云出版社出版 MP3。 那这三品讲述呢虽然没有正式的出书，但是呢可以在法云寺的网站上面它都有笔录，可以下载阅读。这是12种汉文注释。如果你想学习解奢密经，只是想要顺着文学习，那其实你就阅读解奢密经语体释，还有这个白话佛经解奢密经就可以了。只是要顺文的话，读这两本就可以了。如果要自己学习，不想来上课，不想来挤，那么圣义地相品、一切法相品跟分别瑜伽品呢，可以听第12个师父的 MP3 讲解。那么心意事相品呢，就参考八识规矩颂的讲解。无自性相品呢，它的一些重点呢，我在讲解真实义品的时候呢，已经有提出解说了。地波罗蜜多品可以参考师父讲解的摄大圣论的比入因果及比修差别。那么如来成所作事品可以参考摄论讲解的比果断及比果智就可以了，所以也可以自己学，不见得一定要来上课。我们再看第四项解经题。讲义一的第四项是解说解奢密经题目的意义，我们看它的文。解奢密者，解未解释，深极甚深，密者秘密。那么唐玄奘法师呢将这部经的题目翻译成解奢密经是什么意思呢？解未解释，将不明白的义理与事项 诠释明白是解释，深即甚深，所要诠显的理与事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又幽隐不容易明了的，称为甚深。秘是秘密，隐匿而不显现，不能知道其中的内容是秘密。那么这部经要将佛在第一实教与第二实教中为了适应众生根基所做的隐秘说法做公开明了的解说，所以称为解深密经。此经中名净行即果三种无等，解释如是甚深之意，名解深密。那么解深密经的宗旨是说明众生从凡位开始修行到成佛的净行果以及三种无自性等的道理与事行。对佛来说，这些道理与事行非常的浅显易了，但是对我们众生来说却是非常的深奥难懂，所以说它是甚深之意。那么佛为众生说明如此甚深之意，众生闻法以后呢，依此修行便能悟入解了此甚深意，因此本经呢名为解深密经。经者梵音名素淡览，此云经也。经是什么意思呢？梵文的发音是 sutra， 中文音译是素淡览或者是修多罗，那么在汉地呢就翻译成经字。若依俗典，经者常也，今古历经教义恒定，目之为常。经可以解释为常的意思，也就是不变的意思。从古至今佛所说的经教虽然因为闻法者的根基不同而佛有不同的方便说法，但是佛所要说的教义要导引众生了解悟入诸法真实相的目的是常而不变的，所以说经是常的意思。隋朝的净隐法师在他著作的《无量寿经》一书中说，经是经历的意思。他说凡是有一法从古到今恒有不断是其常义，所以得名为常。那恒有不断呢，这是以常而不断来解释这个经的意思了。前面是以不变义来解释这个常，那这里是以不断义来解释常的意思。或翻为现，四分绿云，现冠花，定不失落。经也可以翻作现，这个字可以念作言或者是念现，读音不同它的意思也不一样。那这里取现的音与它的意。四分律是法正尊者，他的梵名是谭无德。在上座部的律藏中呢，他采集他所认同的律仪成为律文，那么采集一次就称为一分。那他共分四次采集完成这些律文，所以称为四分律。那么四分律文中说以线贯花，就是以线来贯穿花，那么这些散落的花呢，因为由于线的贯穿呢，花就不会失落。比喻佛的言说能够贯穿诸法，使诸法的真实意显现出来而不失落，就如同以线贯花，所以说是经。大唐三藏翻为契经，为契合契当道理和有情机， 今义二义，一者贯穿，二者摄持。贯穿所因说义，摄持所化有情，具思二义，故名契经。大唐三藏呢，就是指玄奘法师，他将 Sutra 翻译为契经。契是契合的意思，契当道理。佛所说的法教与所全表的真理是相吻合的，这个是契的意思。合有情机，佛所说的法教与听闻佛法者的根基是相吻合的，这个是合的意思。那么经也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贯穿佛法的义理，由佛所说的法教来贯穿，而不会散失隐没，这个是贯穿义。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摄持众生由于听闻佛的法教依法奉行，众生便由法教所摄持，而不会流散于恶趣之中，终于能够解脱生死轮回，成就大菩提，这个是摄持的意思。因为佛的法教具备了这两种意义，所以称为契经。辨得名者，解经两字是能权教，深密之言显所权理，从能所权以立经目，此即深密之解经。那么分辨这部经为何得以命名为解深密经呢？解深密经的解字与经字是说明能权的教法，也就是经，是以解释进行果，贯穿教理，摄化众生的教法，这是解。深密二字是全显本经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甚深的大圣教理，所以本经的题目解深密经是从能权的教法与所权的义理两者共同安立的，这部经就是解释甚深而不易了知的大圣教理的经典，叫解深密经。言解结者，如真谛记，解即解释，结为坚结。真谛三藏翻译本经的题目称为解结经。那么解结经的解结是什么意思呢？真谛三藏曾著作了解结经记，这本书全书呢已经佚失了。那么原册书中呢曾经引用了部分的记文，所以说如真谛记。解是解释说明的意思，结是坚结，我们下面就解说这个解结之意。坚是坚固，结腹犹如木结及人骨结，并有坚固居结缠缚。先解释结的坚结意，坚是坚固，就是呢坚实而不易破坏的意思。劫富呢一般是烦恼的译名，这里呢这个劫富呢就是指本经所要解释的甚深的密意，不易通达了解，就如同树木的这个结疤处，我们一般称为树瘤那个地方，或者是人的骨头的关节处，这两个地方呢都特别的坚实牢固紧密，而且为如果是树的话呢就为这个木纹所缠缚，如果是我们骨头的关节呢就为这个骨质所缠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所以它有坚固居结缠缚的意思。此经所明甚深密意，难可通达，难可解释，故非凡夫 心行菩萨所能解了，故说此意名为坚结。那么佛在这部经所要说明的甚深秘密的义理，对于闻法者而言很难了解，对于说法者而言很难把它解说清楚。所以呢，在凡夫位的心发心啊，心发菩提心的菩萨不容易自行解了，必须由佛解说，这些菩萨才能信受奉行啊，解了此甚深的义理。因此说此甚深义理是坚结。此经能解，故名解结。而这部经呢，能够解说这个甚深的义理，所以呢，这部经就名为解结经。解结之意凡有五种，解结可以以五种意义来说明。一、深密意，如法身等难可通达，名为义结，此经能释，故名解结。那么解结的第一种意义是如此解说，譬如佛的法身以及佛的果位，佛的所行以及佛的境界等等，是甚深的秘密，不仅我们凡夫心发心的菩萨难知难了，连圣位的菩萨也不能够完全的通达无碍，唯佛能知。这些义理称为义结。那这部经中佛为闻法者做了显了开示，所以这部经名为解结经。二者，无明习气心惑，凡夫二圣所不能破，故说此惑名为坚结。由缘真实能灭此惑，故说真实名为解结。这个是解说解结的第二义。无明习气心惑，就是什么所知障的法执无明。凡夫不能破人我执的烦恼障，也不能破法我执的所知障。二圣能破烦恼障，但是呢，不能破法我执的所知障。所以说，法执无明的所知障，名为坚结。如果修学唯识观，在见到位，就能够圆证真如实相的圆成实性，破除分别的果执与法执。在修道位继续的破除俱生的我法二执，终究会成佛。那么由于原此真如实相的无分别智能灭除此所知障惑，所以说这个真如实相为解结。这边的解结就是指这个所缘的真如实相。三者，智慧原此真实，一说此智名为解结，从境得名也。无分别智能缘此真如实相。我们前面第二义是依真如实相来安立解结这个名称。那这里呢，是依能缘的无分别智来安立解结的名称。那这个能缘的无分别智呢，它是依所缘的境界真如实相而得到安立解决这个假名的，这个是第三义。四者，此经文句名为解结，从所显得名，这个是解结的第四义。那么本经的名句文是能权，而甚深的秘密义是所权。能权的文能权显，所权的义，所全显的义能解释显了甚深的密义，因此能全的文也得名为解结。这个是第四义。五者，一切三圣教中所有维系难可了义，俱在此经分明解释，故说此经名为解结。那么解结的第五个意思呢，是依照本经是了义教法而 安立的。佛说三圣教法，先依众生根性，因材施教。所以呢，第一期教法与第二期教法没有做了义的说明。那么到了第三期教，众生的根性成熟了，所以说这股解深密经，也就是解结经，将前二期未了义说的教法在此经中明白的解说，利益一切种性有情，由此而称此经为解结。这个是解结经的解释，名字的解释。言相续者，为所知障，坚结相续，难可解脱。今一步是甚深意，使能解脱烦恼相续，故名相续解脱经。求那跋陀罗翻译本经，名为相续解脱经，是什么意思呢？相续就是指法执无明的所知障，它坚固缠缚众生，从无始以来相续不断，使众生呢难以解脱。二圣虽然能够解脱烦恼障，但是对于所知障也不能够破除解脱。现在呢，佛在这一部经中明白解说能破我执及法执的甚深义理，依法信受奉行，便能解脱烦恼障与所知障。所以呢，这部经就名为相续解脱经。言深密解脱者，由智慧力原生密理解脱烦恼，故言深密解脱。菩提留支翻译本经名为深密解脱经。那么深密解脱是说，有情从佛听闻本经，由闻思修的智慧力原念本经所述说的甚深秘密的义理，便能够解脱烦恼障与所知障。因此本经名为深密解脱经。那么释经题到此呢解说完毕，下面就解说解深密经的各品概要，请看讲义的第五项。五，解深密经各品概要，请参考科判的第一页，就是这个课本的翻开这个折叠的第一页，这个折叠的科判它的第一页。我们一般呢将一部经呢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就是第一个部分称为序分，第二个部分称为正宗分，第三个部分称为流通分。那么在科判上呢就分为甲一，第一个部分称为教起因缘分，也就是序分。第二个部分呢，甲二圣教正说分，就是一般的正宗分，以及甲三依教奉行分，就是一般所说的第三流通分。那么先解说第一个序分，是叙述本经教说升起的原因与由来，所以又称为教起因缘分。因是指佛是说经者，缘是指闻法的大众。那么续分又称为通续，分为通续跟别续两个部分。什么是通续呢？ 通序就是在序文中啊，一部经前面的序文中，一切经典共通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一段序文的目的呢，就是要使众生对本经升起信心，所以通序又称为正信序。那么别序呢，是在通序下面说的，譬如说放光祥瑞，由于放光祥瑞而发起正中分的序文。譬如说地藏经的话，它就会有讲什么佛放种种的光明云，那又说佛发种种的微妙的声音，然后发起了地藏经，那这个是属于别序。所以呢，别序又称为发起序，发起的因缘。那么发起序因为各部经典不同，所以称为别序。那么有的经典序文中有发起序，有的经典呢就没有发起序。在真谛三藏般若记中，将通序分开为七件事。一，如是者，经文中说如是我闻的如是，是要表示所听闻的这一部经的经文与所诠的义理是决定可以相信的。你们参考那个讲义一的第五项哈，里面的文。第二个呢，如是我闻的我，是说出听闻佛说此经而将传承此经法者的身份，也就是阿难。阿难他是能闻者。第三项，如是我闻的闻，是表示阿难是亲自听佛的声音说明本经的宗旨，所以说亲承音旨。第四，通序中一时之文呢，是显示佛说此经的时机成熟了。怎么样时机成熟呢？能说法的人与当机闻法的人相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闻法的时机成熟了。第五，通序中的佛世尊，或者是说薄伽梵，是表示能说此经的说法者是佛。第六，通序中会说住处，是表示说法时的确实的地点是有的，不是捏造的。第七，序文中说大比丘等，这个是表示当时在场的听经者不是只有阿难一个人听佛说法，还有其他友亲共同听闻。所以在通序中说明这七件事，就是要证明说经文的时候的人事实地。那知道了这个人事实地的时候呢，会使后来的学法者，譬如说我们了，后来的学法者呢，能够对于经文升起信心，因为是有人事实地的，所以这部经确实是有讲的，是佛讲的，是阿难听闻的。那么这个是一真谛的般若记，分成七事。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分通序为六事，就是第一个信，第二个闻，第三个识，第四个主，第五个处，第六个众。这六事呢，这个如是 就是指的性，我闻呢就是指的闻，一时就是指时，佛是主，就是说法者。在何处说法呢？是处，与大比丘等是众，也就是闻法的大众。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头分别通序的方法。那么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中呢，以五事来设通序。这个如是我闻是第一个总显己闻，一时是第二个说经时，佛是第三说经的主，在何处说是第四显说处，大比丘等是第五显听众。这个是佛地经论中分别通序的方法。那么下面呢，有人提出了问题，说是什么因缘呢，在一切经的最开始的头呢的序分中都要说如是我闻等这些事呢，前面的七事或者六事或者五事，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呢？那么回答，依照真谛三藏的七事记，是为了要断除众人的三种疑，因此在一切经的经首要写上这些如是我闻这些事。那么根据律典的记载，在集结经典的时候，当传法菩萨阿难登高座为大众复诵佛所说的法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阿难的色身就产生了变化，而显现出佛所具有的32相80种好。那么当他复诵完毕的时候，阿难下座以后呢，他的色身又恢复了原来的身形。那么集结的大众见到有如此的瑞相升起呢，就升起了3种怀疑的想法。第一种怀疑是怀疑释迦牟尼佛因为慈悲心，所以呢佛又从涅槃中变化而起，为大众宣说甚深的佛法，这是第一种怀疑。那么第二种怀疑呢，是怀疑有他方世界的佛来到此世界为大众说法，使令集结。那第三种怀疑呢，是怀疑阿难既然是佛的堂弟，那么佛已经涅槃了，那是不是阿难呢现在转身成了新的佛，然后呢代替佛来教化众生呢？这是第三种怀疑。那么为了断除这三种怀疑，所以阿难在复诵经典的时候呢，先说如是我闻等事，表示现在我所复诵的经典是我阿难亲自从佛听闻的，所以呢并不是佛因为慈悲又从涅槃中起来为大众说法，不是的。同时呢也不是他方世界的佛来为大众说法，也不是，更不是我阿难呢转身成佛而自己说甚深的经典，也不是的，是我阿难亲从佛闻的。所以呢在一切的经典的前面呢序分中要说如是我闻等事，断除这三种疑。那么又有智度论说，大智度论说佛在双树林将要涅槃的时候，有个阿罗汉叫做阿耨娄陀，他告诫阿难说，你是未来将要守护佛的法藏的人，你应该以4件事去问佛。 第一件事，佛涅槃以后要如何修行？第二件事情，佛涅槃后谁当作师？就是老师。第三件事，恶口车逆比丘云何共住？第四件事，佛的每一步的经手要从怎么样的开始？阿难呢，听闻以后呢，就以这四件事来问佛。那么佛告诉阿难，第一，佛涅槃以后，大众依四念住来修行。第二，大众以戒经为师。第三，恶口车逆比丘呢，依犯法制。这个犯法就是清净法，就是我们的戒法，也就是大众生，他恶口嘛，大众生不要跟车逆比丘说话，见到他保持默然，他不管说什么你不要理他。第四，诸佛的经首呢，一开始都要先说如是我闻等七件事，所以呢，现在经首的序分都通序说如是我闻等等等。那么解深密经的序分，也就是教起因缘分，只有通序，也就是正信序，而没有别序，没有发起序。在第一品序品中，先赞美佛说大圣法时所住的庄严净土具有十八种圆满，即说法主佛的总德以及二十一种个别的殊胜功德。能闻此经的大声闻众跟他们的功德，以及大菩萨众跟他们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一品的序分。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 对不起， 坐着问就好，坐着问就好。 请教法师哈，那个就是那个汉文注释。这个第四本这个解深密经分别于解品略释啊，含经进入这个在有现成的那个印出来的书可以请得到吗？ 香港有，香港有， 在台湾找得到吗？ 台湾我不知道找不到，不过我有。说重庆南路的有个佛社书局有。 佛社在重庆南路什么地方？ 三民书局 隔壁。六楼哈。楼上。 三民书局楼 上。 隔壁三民六楼。 谢谢吧。好，谢谢。 这部经很这部书很重要，因为它讲分别于切品。 是。 分别于切品就是讲怎么修止观了。今天上课，然后1月26号上课，二月初的上课刚好过年嘛，就放假了，对吧？过年大家放假，那天很冷嘛，所以就放个寒假，所以二月我们就不上课，就是3月8号上课，所以1月26以外上完以后就3月8号上课。那我夏天的时候可能得必须回美国一趟，那到时候再说，那时候到时候可能跟各位请假一下。讲续分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讲解这么详细？那是因为原册书注解很详细。好，看了以后觉得说不讲吗也不对。讲吗？中间又是好像重复的讲了很多事情。但是注意，就是说续分第一品续品，就是要让各位升起信心，对这部经要起信心。所以他会讲佛的住处的18种圆满，跟佛的功德21种个别的功德。所以各位如果说不想听续品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听我师父讲的 MP3 的圣意地相品。我讲当然不会有师父讲的好，所以你听他讲解圣意地相品。如果你觉得听你喜欢看，那你可以上法云网站 download 他的笔录，那重复的看也很好，也可以先做预习。师父讲圣意地相品的时候，前面也是依着原册书来讲，后来发觉这样子会花太多时间，所以到讲了一段了以后，他就没有再完全照原册书的科判来讲。好吧，那既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好吧？好，请合掌。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阿弥陀佛。